《圣咏集》第81篇，请众向住有我们的天主欢舞，向雅各伯的天主欢呼，请众高唱诗歌，手击脑鼓，和弹琴瑟，奏悦耳的乐谱，在月朔之日和月圆之夜，在我们的庆节吹起号角，因为这是以色列的规定，是雅各伯天主的诫命，当他出及埃及国时给若瑟立了这法规。我听到从未听的诺言，我就他的肩脱离重担，又使他的手放下筐篮。你在患难中呼嚎，我救拔了你，从雷鸣的云彩中，我答应了你，在莫里巴的水边，我试探了你。请听我的百姓，我要警告你，以色列，恨不得你能听从我，在你中间不应有别的神，千万不可崇拜外邦的神。我是上主，我是你的天主，是我由埃及国将你领出，你张开口，我要使他满足。可惜我的百姓没有听我的呼声，以色列人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，因此我就任凭他们的心灵顽硬，让他们随自己的私意而行。如果我的百姓听了我的命令，以色列人随从我的道路而行，我立刻就会压迫他们的敌人，转过手打击难为他们的仇人。仇恨上主的人必来向他归顺，仇人的厄运从此要永久长存。但我要以麦子的精华养育选民，以石中的蜂蜜保享他们。